啊，同样的在当地也有很多就是非常适合于我们中国客户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也有些中国人开的便利店、超市。或者说是中餐馆，所以说就是其实在当地融入生活过渡期的话，其实半年的时间是完全就可以适应过来了啊、 嗯、 因为是他们生活节奏不是说特别的快，不会说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不会这样。对呀、啊、 好，那刚才呢是请崔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哈希腊投资移民的一些典型的客户的案例来分享啊。好，我们在下期节目里呢将会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哈，也谈谈南欧的生活，希腊的生活，同时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哈，如何来甄别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各种移民的广告，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我们就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